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就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公开征求了意见，明确了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为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物和固体废物、噪声等四类。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我们现在就是做好两件事情，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说的，我们做小时工就做到让客户满意，让我们现在的这个保洁师赚到钱，这个事情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有方向了。我之前也自己在做这个，这是五个月期间我也问过无数次问自己方向，其实那些好虚啊。所以创业到现在为止，更多的时候哎呀还是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，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的。 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，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我送你

放的歌曲来自陈奕迅《孤独患者》。孤独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刚刚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哈，说打了一辆出租车，中途发现司机绕了路，顿时眼睛就红了。也许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想跟我多待一会儿的人吧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，那真的还是蛮值得同情的。都说孤单呢会是一种人生的常态，其实生活的状态会有很多种，那学着去适应甚至去包容每一种生活的状态，才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做的事情吧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在听的同时，你也可以通过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和微博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蓝又时，孤单心事。 Yeah.